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50集， 这马甲掉了就是烦恼多，他伪装了那么多年，哪里遇到过这种群狐觊觎的场景？眼前密密麻麻的狐狸，两眼冒光地盯着自己，指甲花雨一般砸到身上。狐门真就只有一种诱惑手段呗，疯狂送试用装。蓝河木然道：别丢了，不要，一定要给就给毛吧。有个成语叫集腋成裘。狐狸们一点也没被恐吓到。 别这样，你先试试。 那也可以啊，我现在就把腋毛。 蓝河头疼，还都收了吧。晋江早就不让开后宫了。他道：开玩笑的，别给我腋毛，我又不想开养殖场。你们别再来骚扰我，不然胡大姑娘知道了，有你们苦头吃。听到胡大姑娘的名号，狐狸们还真的瑟缩了一下，很快就到。 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 有旨者，是进城。 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 蓝河无语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干嘛呢，这么励志，不就是挖墙脚吗？倒是都比胡79有文化，而且一个个胆子贼大。知道蓝河是来老爷的阴间生物应该已经挺多了，连他做的香火特别好吃都流传开了。要说其他仙家心不心动呢，肯定是心动的，但是顾及胡大姑娘，哪个敢擅自来投靠，唯独胡门敢想敢做。 哎，真不要了，已经够多了。 蓝河还不能太大声，免得被听到。他回身把还在啜泣的淼淼从昏迷中的陈星阳身上抱起来。狐狸们一看有这方面特长的都伸出手： 我帮你带孩子呀。 你们快点走，他就不哭了。蓝河糊弄道：这些指甲我且收下，你们先回去等通知吧。不然他真怕自己拍戏一直有狐狸跟着，到时候吓晕的就不止陈星阳一个了。这些狐门虽然读过点书，但听不出蓝河搪塞的套路，还以为自己真有希望参加下次面试。 走也可以，那你得先记好了哪个是哪个，这样之后才知道要通知谁。 蓝河勉强地回答道： 行。 他找了张白纸来，把指甲都放在上面，每个狐狸报名就写上相应的数字。 好了，现在登记完了，你们可以回去了。 目的达成，那些狐狸也就满意地消失在夜雾中了。待他们走后，蓝河把批发版超多的指甲都往塑料袋里一扫，收好了才去按陈星阳的人中。陈星阳迷迷糊糊醒来，脑子一片空，和蓝河对视了两秒才惊恐地道： 指甲笑声，鬼火。 蓝河在他脸上拍了两下： 哎，什么笑声，鬼火已经没了。 指甲窗突然开了。 陈星阳爬起来去看，但是地上已经没有指甲了，窗也关得好好的。 你是你关的窗吗？你有没有看到窗户突然开了？哎，淼淼呢？ 在这儿呢，好好的。 刚刚你突然胡说八道就晕了，窗户一直没开过。蓝河让他看坐在旁边的淼淼，在狐狸走后就破涕为笑。淼淼倒是被你吓了一跳。 哦，叔叔。 陈星阳无语。真的吗？淼淼还没学那么多话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蓝河骗他舅舅。蓝河说道： 你晚上吃什么了？食物中毒产生幻觉？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 他的表情就好像真的什么开窗指甲笑声都不存在一样，至少自己是没看到。 不可能啊，你真的什么都没看到？哎，算了，就算有你肯定也什么都看不到。我去，我也太倒霉了。 好了，别在淼淼面前说这些。 蓝河把淼淼的耳朵给捂住了，若无其事地道：我估计啊，你就是被鬼火吓到，自己催眠自己吧，还把淼淼给吓哭了。陈星阳心底觉得那分明都是真的，但是蓝河如此笃定地道，他也没办法反驳。毕竟自己是看到了，他都羡慕蓝河了，这正气凛然的体质啥啥都不怕。哎呀，好吧。陈星阳起来看了眼外面，确实鬼火也没有，自己还有点虚，但是说实话，让他现在离开这里他也不敢，大晚上开车进城找死吧，反倒是留在蓝河身边应该安全点。那这样，等下我要洗澡就不关门了，你在门口陪我。陈星阳说道。不至于吧。哎，你就答应我吧，我真的好怕。哎，那好。蓝河也就装装样子，其实他心里十分理解陈星阳，从小到大他也受过不少惊吓，还没法说。胆子不大的人确实不适合吃阴间饭，就拿那些四大门仙家来说，也就是遇到了蓝河早就是生无常了，他们才选择给他试用装。换了常人，他们若是想叫谁顶仙，必须要先拿法此人折磨一番，这算是对弟子的磨练，有时也是为了让弟子开启善心。家仙只是保佑家里不论，若是谈仙弟子开了堂口后是要出去看事的，那必然提前让他遇到种种的锻炼，除了仙家一直骚扰，还会故意让弟子看到鬼魂。别的不说，毅力和胆子先练大了，就和蓝河一样，不是每个有天分的人胆子都够大的。有的弟子看到无主冤魂，被纠缠的香客会心生怜悯，想要救助，但这只是善事。而弟子开始弘道之后，还会遇到更多的事情，或许还会产生贪恋，就不一定能得善终了。总之，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被仙家拿法后会神志不清，疯癫一段时间。其他捞阴门的行业其实也大致相同，和蓝河一样走无常的，游走在阴阳之间，拥有沟通阴间的渠道，必有种种危险与诱惑，也不一定能善终。蓝河这一时又在感慨自己的经历。陈星阳想去洗个热水澡，看到桌上有张纸，上头写了很多数字，一排排的，他奇怪的道：哎，这什么？蓝河回神，那是刚才他登记仙家们的，没写姓，反正都是狐门，只写了排行数字。他们一走，蓝河就随手把指甲收起来，剩下的这张纸还在原处。而且吧，有的仙家还趁蓝河去照顾陈星阳，在自己名字下面画了红红一道。 口红色号。 蓝河随口道： 我帮人记一下。 你怕是要代言口红了吧？还是帮你对象记的？ 陈星阳点着那红道道： 哎，这还有红笔画了重点，哪个牌子？我也记一下。 蓝河回忆自己看到过的，随便编了个品牌。陈星阳搜了一下，真就有。 哎，你别说啊，这个颜色确实蛮好看的，我也买一只送人。 蓝河看了一眼，荧光粉色， 嗯，确实挺好看的呢。 两人一同乐了一会儿，一个觉得自己抄到了作业，一个觉得自己随便编了个色号也还挺好看的。然后陈星阳就去洗澡了，蓝河就抱着淼淼坐在门口陪他。中间陈星宇收拾好了过来接淼淼，看到蓝河坐在门口，里面还有水声，他震惊了。 搞什么呀？你不是有对象了吗？ 蓝河无语。陈星阳在里面喊： 不是，我害怕。 陈星宇无语。就因为这天，后来陈星宇疯狂卖弟弟，陈星阳胆小的名声一直跟了他很久。结束这边的戏份，再次转场之前，蓝河还回去休息了两天。 这是 把装满了指甲的袋子塞到电视柜里。胡七十九蹲下来闻了闻，脸色一变。蓝河说道： 啊，有群狐狸来找我，不过我都拒绝了。为了让他们离开，不得不收下这些。 胡七十九大怒： 这些小狐狸精 他豁然站起来对蓝河道， 你让他们走是不是心里还挺舍不得的，所以把指甲都带回来留恋。 蓝河无语，这狐狸是真的忘了他也是这么来的吗？胡西十九说道， 真的就什么都没发生吗？ 蓝河没说话，随后补充，不然呢，所有的元宝和香火都被你们榨干了，一根也没有了。来仙去马都是大事，谈及这种事连白武也竖起了耳朵。听到这儿，白武弱弱地提醒胡七十九， 应该是真的吧，你忘了尊家本来连我们都不想养的。 胡七十九随手把他的眼镜抢走， 你闭嘴啊。 白武伸着双手游走， 还给我。 冷不丁地摸到一个上窄下大的物体，后面似乎还连接着长条形，他迅速收回手，不好意思地道， 对不起柳爷。 柳十三傻眼了，躺枪的柳十三说道， 我去，我在这里，你摸到的是灯罩。 白武无语，灯啊，好像啊。蓝河说，好家伙，人家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你这怕台灯还行啊。柳十三暗骂，这些白们一个比一个瞎，沙发边摆的落地灯不就是长了点儿，灯罩圆了点儿吗？自从眼镜发明后，成仙了还能配镜片儿。往前200年，那些白仙都靠嗅觉来认人的，就和柳仙的脑袋一样，视力是他们除了自闭之外的一大缺陷。柳十三尾巴一甩，从胡七十九手里卷过眼镜要还给白武，但是白武的眼镜是凡物，柳十三力道一个没控制好，眼镜就碎了。白武、柳十三面面相觑，白武说道， 是眼镜碎了的声音吗？谁？ 柳十三想承认，又觉得有损真龙威严，一张嘴把碎了的眼镜吞了下去，毁尸灭迹，然后道， 是狐狸。 胡七十九傻了，白武脸上留下了两行清泪，胡七十九以前还只是时不时偷走眼镜戏弄他，现在把他的眼镜捏碎了，他真做得出啊，狐门太凶残了，活着好难。白武蜷进了沙发底下， 不是我。 胡七十九伸手往沙发底下掏， 出来，我跟你说是刘武。 柳十三面上毫无心虚，甚至怒道， 你竟敢胡乱攀咬。 胡七十九只悠悠道， 脑子不怎么样还知道骗人，要真是我，你岂不立刻打死我了，又怎么会废话。 柳十三没说话，狂舞起来，真的要打死胡七十九给他看看。正吵得不可开交，宋福潭从楼上下来， 时间到了，开电视，蓝河给客串的节目要播了。 一句话，胡七十九和柳十三都停了手，和谐地坐在同一张沙发上看电视。柳十三还提醒胡七十九把手机直播打开，胡七十九咯咯地笑着道， 还用你说？ 蓝河琢磨，宋福潭这是有意管制吗？就见宋福潭过来搂住他，认真看节目，仿佛察觉到他的目光，偏头吻了吻他的脸颊，也不知说的是电视里的蓝河还是这会儿的蓝河，真可爱。蓝河无语，行吧，可能是无意的。再到蓝河回剧组的时候，就看到过来吃斋的胡大姑娘和胡七十九手拉手，姐妹情深的模样，一时有些吃惊，因为胡大姑娘对胡七十九多半是冷嘲热讽的，还不能拉架，他们吵得狠了，甚至会捎带上白武和宋福潭的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